王，霸王逞强，最后乌江丧，不光那个称霸必衰，历史上也在论呐。 李自宽到岭山立道 九江口啊，陈友谅啊，还有那称霸必亡，是吗？ 我坐江山十八载，早有九载总兵在，洛阳死了甘元帅，今日里寻欢报迎来，将士来看云台关。 也是我谋朝篡位，大不该。正是有的领导怎叫根儿，退休多年还管事儿，如此眷恋冤单味儿，嘿，发挥余热，他要安排人儿，谁呀？见谁？见谁呀？嘿嘿。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的，说是有些个领导干部不仅在位的时候呵可着劲儿的处心积虑的安插所谓的亲信啊，为日后发挥，那就不叫余热了，发挥余权，权呢还不就是退了就没了吗？那不行啊，为这个创造条件铺路呢，在位的时候尤其是快退了，咔咔咔紧着往班子里头塞人，明白了吧？退下来多年之后，对原单位重的问题仍然是不愿撒手指手画脚，稍不乐意，人家后来的人家领导，人家有这个啊职责呀，是吧？人家拍板啊，他觉着哎呀，你们怎么这样啊，不听我的，真是人走茶凉啊，你看你看你看，拿着不是当理说，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还导致了一些单位庸俗风气盛行，甚至于拉帮结派打这儿来的，哈哈。不过也难说，嗯，你听，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单位里边也有人是吧，对老局长有指望。老局长谁呀？ 你们局长调走了，你干嘛那么委屈啊？ 哎，局长这么一调走啊 啊， 以后谁还疼我呀？ 这种话咱不明白，什么叫谁还疼你呀？ 您是不知道 啊， 我们这个老局长他是最疼我的。 哦，怎么疼法呢？ 哪次涨钱全没把我落下。 是啊，就这么疼啊？ 我入党升级娶媳妇儿住新房，全靠我们老局长啊！ 啊， 他胜过我的亲生父母，是我的再造爹娘啊！ 哦， 说心里话，我爸爸死了，我才没掉眼泪。 嗯， 老局长这么一调走，我是真动心。 好，你跑我这吊孝来了？ 你看，正是价格的问题儿很重大。戒备森严啊，有警察。是啊，听证会的代表齐刷刷，什么意思呢？涨价涨价，我们要涨价呀。呵，好家伙，哈哈，够壮观的。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河南郑州。这头几日啊，当地的物价局召开了一个水价听证会，要是咱们实事求是的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说是伴随这个经济发展社会的变化，是吧，价格调整呢也不是什么哎呦呵家伙这个多新鲜的事情，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物价的调整啊，当地的主管部门吧按照规定 这个调价之前要征求民意呀、百姓什么意见呢？搞听证会不就是为这个吗？谁成想郑州这个听证会，嘿，这家伙会场之外是戒备森严，民警跟那站着，呵，一层一层，里三层外三层，在会场之外执勤。哟呵，这是要干什么呀？是啊，不单说啊，周围走那群众打这一过，哟呵，吓一跳，而且来采访的很多，甚至于是他们当地省级的媒体记者，都被谢绝入内了。别过来了，不是采访，我们工作呀，不行，不许可。哎哈，后来传出消息了，参加这个水驾听证会一共是19位代表同志，嘿，您猜怎么着？全数通过了，全部同意涨价。涨价涨价要涨价，太好了，快，应该要好吗？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物价局一位副局长同志姓朱，接受媒体采访。哎呀，那是不知道啊，怎么呢？涨价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职能。哦，明白了啊，了然。嗯，那么那位问了，涨价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职能，那么降价归谁管呢？哎，这还真给您考证出来了，是吗？归谁管？归说相声的管啊？ 这两毛让两毛，你个两 2块钱， 两块不要， 孩子 不要不要紧 啊！ 这里有条本儿的，我是哪里有条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是哦， 小徒弟知道是没大手钱， 哎， 这不2块钱呢， 孩子， 鸡子蹬了嘎子蹬。2块大洋砸破了它， 是吧？ 去2毛让2毛，你给1.6块， 1.6块。 去1毛让1毛，你给1.4块。 再 去2毛让2毛，你给1块钱， 1块钱。 这不1块钱。 再 去5毛让5毛。 这白拿去了。 那位问说，那么涨价的这个事情，难道说一直是归政府管吗？啊，却也不然，是吧？有一阵子涨价这个事儿啊，归戏园子管。是吗？ 台上那儿唱， 唱什么？ 一唱就该打鼓了， 嗯，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 啊？老伴开捧。 哦。 摁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 蹦蹦蹦， 嗯， 要钱的来了。 是啊。 嘿，这儿上1毛，这儿上5分， 嗯， 掏钱吧，老太太。 一进门就给钱了。 嗯。 是啊，那门前的俩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5毛呢。 嗯，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2码事。 分2码事。 哦，你们都2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2码事，我受得了吗？ 嗯， 这个不了解情况啊，不好多说。哈哈，就提一个问题儿，哎，征求民意就这么个征求范儿啊。嘿嘿，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放，奇葩的事儿一桩桩，回去问问咱老娘当初限量不限量。那位说你找抽，可说呢，他不是我呀，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长沙有一位陈先生还真办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回去问他妈你闲凉吗？啊，啪，大嘴巴上来。嗨，他妈妈是打不了他了，为什么呢？老太太过世了。不是过世了还矫情这个，嗨，他是皆因为呀，他不是他矫情。妈妈走了之后呢，说是留了一份遗嘱，就是去世之前留下的啊，说是呢孩子将来呢继承老太太的一套房产。老人家过世之后，这位陈先生到有关部门去办这个事情，嘿，谁成想由此走上了历经1年多的公证之路啊。哎呀，就是说啊，他要开证明，证明他妈是他妈，不是，比这还邪乎啊！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按照继承权公证的这个要求呢，人家说了啊，您这个虽然说什么遗嘱啊，其他的材料都齐全，但是陈先生不行，你得补一份，补什么呀？你缺一份这么一个证明，你拿笔记一下啊，您说，证明你妈妈，哼。没有私生子，嗯，我陈先生，我造你，哎呀，这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为了让你继承这个房产吗？你看看，哎呀，这怎么证明啊？ 工作单位说这我们说不好，这个不是不是说不好，我们是相信您老母亲的是吧，但是我们不掌握这个情况啊。社区呢，居委会说哎呀，这老太太当年在世时候倒是人挺好的，出来进去我们也说不好她有事没有，什么叫啊，你看看没法开好嘛，一年过去了，几经折腾，陈先生啊，这套房子依然是没过户啊。说到这儿啊，那位说放精细呀，我跟您说啊，咱这把这话说下啊，有的听众说了，你放这精细跟那个内容它之间不合适，不是一码事。我告诉您说，今儿咱们这个刚才讲这个事情跟接下来放这段精细，嘿，太合适了，愣就是一套，是吗？你看看，老太太得证明自己没有私生子，对呀，回去问去了吗？一打听老太太知道，把这个情况都说清楚了。有这出戏吗？有啊，太有了，名剧，这是传统保留剧目。事儿啊，您说说看，拿着不适当理说是吧，加三儿啊愣要报警，加三儿这个当然不文明，但是他警察不管，不是您听岔了，我说的不是说呀周围群众不让他加三儿人报警，那谁报警啊，加三儿那人自己要报警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哎呀妈呀，吉林长春我老家银民广场那个地方119路公交车上了一位40来岁老爷们儿，他要加三儿，人家不许可他上，说你得排队去，不行，高低要上，最后呢跟人家乘客吵起来了，一吵他的急眼了，呵家伙瞪着眼睛凶相毕露，愣是骂了人家一刻钟，然后还说了这个事儿我得找警察评评理去，哪儿说理去，那位说这事儿还真，哎，我还真是，我亲身还真经历过，我亲眼得见，在一个旅游景区，一老太太抱着一孩子，那孩子也岁数不小了，懂事儿了，老太太抱着孩子要加三儿，像那个你好好的跟人说一句是吧，赔个笑脸儿，那么长的队是你上岁数，那你也不能就这么蛮不讲理啊，结果碰上一比他还不讲理的，当地的一黑大个儿，呵，身高丈二，大肩膀子往上一扛，拖把老太太给扛出去了，打我这儿加三儿没戏。老太太一看瞪眼啊，我一看得，那您加我前头吧。呵，老太太算恨着前面那黑大个儿了，这个骂呀，他不敢骂他本人，为什么？那哥们长得倍儿凶，哎呦惹不起，怎么办呢？骂他抱那孩子，哎呀妈呀，你什么玩意儿？你太不像话，你太不似东西了。骂来骂去的小孩一看，哎，把小孩给骂哭了，什么事儿？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国强必霸太腐朽，历史经验有分有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是话里话外今日头条，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针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记者近距离探访了辽宁和贵州，就是抽查核实，怎样才能不走过场呢？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腾讯说的是什么呢？央行发行了新版100块钱的纸币，图案调整更容易辨别真伪。新华网说的是18大之后18个省份调整了统战部的部长。那么台风苏迪罗您知道吧，这个周末呜一下子刮过来了，哎呀，导致浙江暴雨，是14人不幸遇难， 说那个参加游泳世锦赛那孙杨小伙子心脏不舒服退出了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好好休息。黑龙江说有一个未成年的罪犯打那个管教所逃脱了，逃脱了没多久给逮回来了。话说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年的谈话稿说有媒体曝光了，里头没有侵略二字，如果此时当真，不得不说一句，日本方面总是玩这路文字游戏，嘿嘿，就不乖了，就得好好写检查喽。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本市申请新能源车的指标是人数增加30%，大伙儿都看好这个。北京晨报说是啊，新章程进京的快件要10名收寄式逐一安检，为了大伙儿的安全。京华时报说这个不是冬奥吗，五棵松要再建一个专业的冰场。嗯，这好。新京报说曝光啊，现在有一种叫民间反传销人士，干嘛的呢？就说家里面孩子如果说深陷传销团伙的话，没关系，找他们，他们给你捞出来，是吧？但是不能白捞。说有的啊，收费能到16000，呼，不是这玩意儿行不行啊？这个可说呢，这本身它也是个乱象啊。今日大报就是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啊发了一文，说这冬奥会呀应当是一场民生工程。说的对，说的好，是吧？重在落实。人民日报说这个农民工养老这码事怎么办呢？不行，来他个3重保险吧。头一重返回老家靠土地养老，2重留在城里靠创业养老，3重子女远离靠机构养老啊。说是说，真要落实那还得再给力。人民日报就说这个咱们中国您知道吗，世界头一号的制笔大国，中国造那笔了不得。但是有人有印象啊，以往说这个中国这笔啊都是质量一般档次低，果真如此吗？可是未必，咱有那英雄金笔啊，那了不得呀，是不是啊？造好笔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这当中仿冒的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导致咱们这制笔行业这名声啊好像是怎么着似的啊。这个不着急，是吧？咱们这个这方面要加强，是吧？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吗？人民日报说这是现在啊，咱们这个创新药这临床审批可够费劲的，怎么着得1年半差不多，是吗？从递交临床申请材料到拿到许可批件得1年半，18个月吗？为什么这么慢呢？慎重他也不能这样，他是人命关天救急的事情啊，临床审批不能成为新药使用的瓶颈不是吗？那么新华每日电讯呢今天呢在这个国际版呢还发了一篇他们报社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就说那马航 MH370 那个碎片是找着了，那么黑匣子能找到吗？这个啊还得在技术层面好好的合计一番。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晨报说的CPI 啊因为这猪肉价格涨了 1.6% 啊。那么另外呢北京晨报又托付了一句，说是收寄快件啊，就收这快递，这个收还是寄都必须出示身份证啊，这咱们都注意吧，是吧？北京青年报说呢，市属公园到了11月底之前呢要免费开放10处古院落，像什么陶然亭、云慧楼、清音阁，月底前都会开放的。嗯，这好这好。另外呢咱们托付一句吧，北京青年报整个半个版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逛商场啊有时候会碰着一种人，什么呢，就是叫美发骗局，软磨硬泡，哎呀好话说了一箩筐，快点吧来吧到我们这儿美发吧， 是吧？让先生逛商场，您给美发，或者您是逛商场，让先生美发，我们给烫一个，烫个头给先生，烫的跟于老师似的，是吧？那意思吧，强行揽客，招数五花八门，维权却是很难。这个事情怎么办？今日人物，首先啊，今日人物之一逃犯，就是那什么，就那个东北那个嘛，黑龙江未成年犯的管教所里头跑了一小子，这是八月八号晚上八点跑的。这小子叫张云明，因为犯抢劫罪被判九年，在这个管教所里头，他是翻墙越狱，据说还穿过了电网，穿过电网没电着吗？反正腿上是受伤了，脱逃二十个小时之后被逮回来了。这个啊，还得好好的查一查，是吧？这个。啊，管教所他一样啊，他一样有服刑的呀，是吧？那你这安全就是很重要的吗？今日人物之二，列车员，京华时报说的，哪儿的列车员？南昌那边的女列车员大姑娘说，怎么回事呢？有一趟高铁列车够奔南昌而去，车上有一户人家，十二口子人，说坐的那个地方图些热闹，得了，咱们聚一聚吧。那个高铁那座椅是能够旋转的，咔，他给转过来了，转过来咱就面对面吗？列车员过来说，这不行，这不安全啊，您就这个就不就他就别这样了啊，那个意思啊，不行。双方说查了，这十二口子人上来乒了乓啷，好嘛，把这高铁列车员给揍了一顿，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了解之中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这个微信上头好些朋友啊都来了，我瞅瞅啊，海娟，美发骗局强行揽客，这有关部门管是不管呢？趴趴熊是吧？涨价容易，你降价这就难了，哈哈，那当然了，经济嘛，它就这样，是吧？小罗啊，这怎么回事？这什么证明啊？老纪师傅来了，你看看啊，说到那个我们这酒幌子，哈哈，酒幌子，对，跟各位招呼一句啊，打明开始，今儿就这么着了，打明开始啊，我这节目啊。还是准时11:25开始啊，之前呢这个往前头伸腿呢，是因为是觉得要是空点时间呢不行给填上，咱们多念点报纸，但是呢时间长了有俩问题，一个呢您这节目开播时间前后这个不一致，一会儿您22开，一会儿23开，一会儿21开，容易让听众啊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是吧？仿佛是好像我跟那个是吧，我们前面那大兄弟后面那大妹妹我们之间有什么似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您知道吧？所以说呢，得了，后头咱要是伸伸腿呢也就罢了，是吧？但是前头这块呢以后啊，哥们儿我咱就准时开，是吧？咱们这样的话呢，这个哪怕头前说空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导播给那个电歌曲大伙儿听听歌，这都没问题，是吧？啊，龙哥师傅啊，说你看莫名其妙收到快递了，你看看这得小心啊，敏敏是吧，这个孙杨得好好歇着呀，是吧？华侨啊，华不是那个杨森师傅啊，华侨，对，华侨他也受益啊，国家强大了嘛，不过这个咱一码说一码，您要是华侨的话，您这个您这个是您是华人是吧，咱们这个同宗同祖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是吧，您是啊，这个打国籍上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北京歌烧，哎，这戏配的配套啊，太配套了，是吧？那个李师傅说我这天津话说的还行，是吧？可不是嘛，天津我老家嘛，啊，哈哈，荣平啊，很多啊，冬日阳光张伯荣，我看看啊，短信上的也有好多朋友，8439，是吧？4148，5926啊，这个0823，1909，抓紧时间，呵，还有这事儿，您听说过吗？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说一男的。在昌平那边一新建小区里头，在门口啊支摊做生意做买卖，咱也不知道有照没有啊，卖什么水泥之类的，因为他新建小区很多这个住户来了之后都装修啊，他一看，哎呀，光卖这个他不过瘾，怎么办呢？我欺行霸市吧，好吗？独霸了小区装修，